1566-1566-1566-1566，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北京故事广播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是不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但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陈宇的调查刚刚有些端倪，但是众人却莫名其妙地陷入了昏睡之中。睡梦中，陈宇渐渐地醒过来。陈宇感到莫名其妙，这个人为什么会知道他的名字？他带着一肚子的疑问，只得跟着这个人回到屋中。那人关上了门，坐在椅子上，面带微笑地看着陈宇。陈宇并没有坐下，而是站在那里。 陈宇先生，你的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吗？ 没有，我有一肚子的疑问，我想你应该知道我要问什么，请你直接告诉我。 这里是第四区，你现在住在梦蝶宾馆里，你的朋友在其他房间里，和你一样是昨天晚上来的，现在应该还没有醒。 你是谁？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里来？ 陈宇问。 你们有什么目的？你是不是前行者组织里的人？ 你的问题还真多。我是这家宾馆的老板，把你们带到这里也是为了你们好。 为我们好？这什么意思？ 没错，是为你们好。 这个宾馆老板再次说。与我同行的那四个人呢？请你把他们叫过来，我们都有很多问题，你一次都告诉我们比较好，省得麻烦。 好，请你稍等。 说着他出门和旁边那两个看守陈宇的人说了一下，大约过了5分钟，艾琳娜他们就纷纷来到了这里。陈宇见到他们开口问道，你没事吧？ 和你一样， 艾琳娜说。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家梦蝶宾馆的老板，我姓刘。 刘老板说道， 我也可以诚实地告诉你们，我不是前行者组织内部的人，但我和他们 有合作关系。你说把我们带到这里是为了我们好，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刘老板停顿了一下，我想关于前行者组织的事情你们都应该知道一些，他们所做的事情也只是符合人之道而已，我想你们都应该有所察觉。如果一个宇宙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他平行宇宙内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会有一些差异，但是差异不会太大。在 EIPU Drive 里，那里的人类正在想尽办法开拓外太空，目前虽然发现了有可能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但是以他们现在的科技仍然无法抵达那么遥远的地方，而且即使抵达了也不一定就适合人类生存。至于 EIPU4 里的人正在竭力研发戴森球的科研项目，但是要制造一个可以将整个太阳系都包裹起来的巨大球体仍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项目。你到底要说什么？前行者组织在 EIPU3 中为什么会得到那么多人的拥护，是因为他们采取了一个比较简便的方法。所以你们即便找出了前行者组织的头目，但你们能够阻止这些右派势力吗？几个人没有说话。这里是最后的乐土，再往东就抵达东华州了。我知道有些平行宇宙中的地球上并没有东华州，也没有最后的乐土，这是由于远古时期地质构造，大陆板块彼此之间发生了一些差别。住在这里的都是些什么人？都是精英分子。刘老板说，前行者组织并没有对其他宇宙大开杀戒，当然他们也不希望爆发宇宙之间的战争，那样的话到处都会出现虫洞，到处都会发生反物质爆炸，最终会导致人类的灭亡。他们在一些平行宇宙中都设置了一些地区，比如我们这里，目的就是为了把最利于人类发展的精英分子接到这里。这些地方资源充足，前行者也不会派人来掠夺。精英分子，这是怎么划分的？陈宇越听越感到震惊，他隐约感觉到他们之前所调查出的结果仅仅是冰山一角。你们几位都是，在我们看来，精英分子首先是智商必须要高，最起码在140以上，或者是有特殊技能。在你们熟睡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调查过了，王腾先生智商大约是137，虽然还差了一点，但他是非常优秀的特种兵，这就是特殊技能。你们几位的智商都在140以上，具体的数字我就不说了。其次，必须没有任何犯罪记录，我们可不想弄来一群聪明的罪犯。在听到刘老板这番话之后，他们的脑子里思绪纷乱。陈宇在听到这些话之后，首先是感到一丝喜悦，毕竟他之前从来没有进行过智商测试。其实他们几个人心中都有一些窃喜，只有王腾听了这话之后有些闷闷不乐。对，这一点我绝对不会欺骗你们的。这些怎么判断？很多做出了伟大贡献的人也许只是普通人的智商水平。不，我说的是真正的贡献，就好像爱因斯坦、尼古拉特斯拉这些人，他们的存在可以使人类的科技文明出现重大飞跃，这才是贡献，而不是所谓的英雄行为，或是某些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当然， 我想我们把尼古拉特斯拉这样的人当作是英雄也是完全可以的。要知道，这些大部分辛勤劳动的普通人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其实起到的作用非常小。如果你了解人类历史，你会发现永远都是少数精英分子在推动发展。不过我们并不是只接纳科学精英，因为卓越的军事才能、非凡的文艺才能对我们也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彼此之间是相通的，这样可以更好地启发天才们的灵感。 疯子，你们和前线热组织都是一群疯子， 艾琳娜斥责道， 你们凭什么这样判断一个人的价值？ 稍安勿躁，对于那些不达标的人，我们从来也没有进行过屠杀或者是清洗。你见过前行者发动过大规模的屠杀行动吗？几个人一时无语，想来也的确如此，这个前行者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刘老板刚才的那些话已经足以使他们一时间思绪错乱。可是前行者掠夺其他地区的资源，那些人会缓慢死去，这和屠杀有什么区别？ 第一，我知道你们对很多事情都还不理解， 刘老板继续说，但你们不要怀疑自己，你们都属于精英分子，否则也不会轮到你们来调查这个案子。第二，那些普通人，他们仍然活着，而且会一直活下去，时而为我们提供一点劳动力，这样也可以让他们的存在更有价值。第三，这里的生活可以满足你们的一切欲望，也可以让你们尽情地施展才华。第四区建立到今天，虽然人与人之间仍然免不了一些争执，但没有任何违法或是暴乱的事件发生。想象一下，如果世界上有天堂，最优秀的人都聚集在天堂里，这样的场景和我们这里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可你要知道，那些被你们排斥出去的人，他们在那样的环境之下几乎天天都有暴乱发生。 陈宇怒道， 我有个朋友，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科学家，就是因为一次暴乱而丧生的。 我很遗憾。 你是要我们就留在这里？ 没错，目前你们谁也出不去，但是你们在这里的衣食住行我会免费提供，你们应该过过一种精英的生活。对了，门口的两个人我一会儿就撤掉了，你们在最后的乐土上行动自由，不过你们是无法离开这里的，我可以保证，一旦你们决定加入我们，我们可以用最先进的仪器根治你们体内的辐射，让你们完全恢复到正常人状态。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超界诡异时空》，欢迎您继续收听。 前行者组织究竟还有什么目的？ 我们只是和前行者组织有合作，我只是负责这里的一些事情，其余的我也不太清楚。 刘老板说道， 总之你们问了也没用，我劝你们好好考虑考虑我刚才说的那番话，你们如果加入我们对谁都好。 但你们有没有想过，前行者组织这么做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自己，他们对其他的宇宙进行所谓精英和平民的划分，其实是为了控制他们，最终让他们为前行者组织服务。 我们总是在为他人服务，也总有人会为我们服务， 你不用想这么多，世界本就如此。 刘老板的每句话都让他们五个人难以反驳，但他们仍旧无法接受这样的思想。刘老板继续说，你们在这里好好生活，过几天我会来看你们。刘老板走了之后，他们几个人就这样互相看着，足足有一分钟，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屋里一片死寂。 不过你们都聪明，也不会被他们抓到这里。 王腾说， 你信那家伙的鬼话？ 陈宇说， 我想我们还是得出去， 眼下我们已经有了头绪，可以查出前行者的头目。 但是这个刘老板也说了，这里已经被控制了，我们根本就无法离开。 肖恩说， 他们和前行者组织合作，其实就是前行者组织的人，只不过不是核心人物而已。我们出去转转，别老是待在这里，外面看起来风和日丽，我们也借此机会观察一下这个名叫最后的乐土的地方。 他们走出房间，那两个原本守在门口的人已经被刘老板撤走了。他们住在宾馆的四楼，走出宾馆，他们就看见了一幅美轮美奂的场景。不远处就是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有海鸥乘风飞舞，在他们前方是一片花园，各种植物被修剪成不同的形状，别致的园中小路与周围花木相映成趣，外围是一道长廊。 这里的确是个乐土， 肖恩说， 瞧，前面有两个人坐在长廊里，我们过去看看。 他们走进长廊，有两个年轻人正在探讨一个关于弦的问题，他们都不是科学家，因此也只能听懂只言片语。他们又顺着走廊继续往前走，绕过了梦蝶酒店，见到有四个英国人正在讨论如何塑造机器人的情感功能。他们认为人类的思维和情感是完全可以量化分析，因此他们准备将计算出来的结果应用在机器人身上。 这里果然都是些精英分子，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讨论一些问题，比如如何建造戴森球？ 你觉得该如何建造？艾琳娜反问。 肖恩说，就像是在一个篮球里装几个乒乓球一样。 你真幽默，我看那些英国人应该来分析你的幽默，然后用在机器人身上。 艾琳娜没好气地说，肖恩有些尴尬地笑了笑，不再多说些什么。他们所走的街道几乎都被打造成了花园的样子，那些菱形的约一米长的飞行器在空中飞来飞去，看起来在巡逻，互相之间有条不紊。这里随处都能看见路边的长椅或是延伸至此的长廊，路边时而有一些智能机器人在修剪花木，或者是对一些建筑物进行维修。他们亲眼看见一个人带领着五台人形机器人，那个人什么也没有说，似乎通过一种内在的心灵感应，使那五台机器人正在搭建一个花园里的长廊。这时他们看见有一个中国人独自坐在路边的一个亭子里，看着亭子外面的一棵石榴树。艾琳娜走过去向那人点了点头，那人看起来才30岁出头，长得很秀气，身材有些消瘦。 你好，艾琳娜说。 你好， 你是中国人？ 对，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我们也只是路过，见你一个人在盯着那棵石榴树，有点好奇，所以过来问问。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是他们派人找我的。 谁？ 就是这儿的人。 因为我可以很快解除拉马努金的那些方程式， 以及其他的一些数学方程式，比如黎曼猜想之类的，他们才把我带到这里。艾琳娜听了微微一笑，你有这个天赋？我知道你们是昨天被送到这里来的，因为你们是被时空安全局派遣调查潜行者组织的。你知道潜行者组织的事情吗？ 不知道，这里也没有潜行者组织内部的人。不过我知道大部分的调查者不是中途放弃，就是被潜行者组织给暗杀了。你们能被送到这里，我想在之前一定是遇到了各种考验，最终你们都通过了，否则他们也不会看上你们，把你们带到这里。 把你带到这里的人是潜行者吗？ 陈宇问。我不知道，也许是吧。潜行者行动都非常隐秘，谁也搞不清楚他们这个组织真正的实力，但是有一点，他们的影响力非常大。 我想支持他们的人除了各个平行宇宙中的那些右派政党以外，剩下的应该就是精英分子。 陈宇说。差不多吧，这里也有一些和你们一样的调查者，不过他们都已经是这里的常住居民了。 哦，他们不再调查潜行者了？ 他们认为不需要了。之前也有一些调查者试图离开这里，但最后都死掉了。 都死了？ 陈宇震惊地问。没错，死了。他们的死法都是被抽空了灵魂，从外表上来看没有一点伤痕。那些潜行者用的是勾魂使者。 下集当中，陈宇他们在了解了整个乐土的背景之后决定离开，但是此时此刻几个人却产生了些许的争论。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变法第99天，1898年， 上表向朝廷报警，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甘肃铁车等于免死金牌吗？大旗是怎么回事？古代也有年终奖吗？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让我们一起学历史。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上痕满腔的仇怨，把游子的 翠的云霞，就像那一朵朵盛开的玉兰花，播散了海上，海上的迷雾带来了春天，春天的光华。